那么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本周北京地区大部分时间呢应该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本周前期呢雷阵雨天气是比较多，特别是后天北京呢将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那么本周的后期啊，北京的降雨就少多了。本周北京地区的气温情况呢，目前预报最高气温在25度到34度，特别是前期呢气温比较低，中后期啊是逐渐上升的状态。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23度到25度。由于本周的气温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说本周啊特别是后期大部分时间啊这个气温高湿度大，应该说天气呢将逐渐进入这个上大天的模式。所以说本周在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呢，要注意防雷防雨，后期呢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说完北京的天气，咱们再看看未来几天，未来两三天吧，世界上的主要天气情况。在亚洲呢，在西太平洋的海面上，目前呢正有一个台风叫玛利亚，受到这个玛利亚的影响，海面上应该是狂风巨浪，最大风力呢超过12级，还有这个强降雨。目前台风玛利亚呢正在向西移动，强度呢而且有所加强。这个呢咱们上午在连线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个玛利亚台风呢将会在11号的白天，在我国的东南沿海，主要在福建还有浙江的沿海登陆。应该说呢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亚洲的远东地区啊，还有蒙古高原，日本的各个岛屿，还包括朝鲜半岛，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包括印度半岛、中南半岛，还有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呢，降雨是比较大的。目前来看呢都是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啊会有大暴雨。那么在欧洲呢，未来的两三天啊，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都是零散的小雨天气，个别地区的降雨会明显一些，预计呢最大也就是中雨这个量级。那么在北美洲呢，未来的两三天啊，降雨也是小到中雨的地方比较多，主要在美国的南部还有这个东南部，另外呢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也有这个降雨，在加拿大的北部和南部呢，也是小到中雨天气为主。这其中啊，在阿拉斯加的南部还有加拿大的这个部分地区呢，降雨量比较大啊，目前来判断呢应该是中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这个量级。那么在大洋洲呢，未来两三天应该是都是好天气了，仅有在澳大利亚南部还有这个新西兰的南部啊，个别地方有些小雨，总体来讲是不错的。总体来说吧，未来这几天呢世界上的天气啊，也是特别是咱们在亚洲，包括海上，应该说天气比较复杂，对出行啊、出游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里建议咱们这个计划出游的朋友，要及时关注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特别是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一定要多关注。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大家好，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今天我们周一旅行情报室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泰国方面的这个消息。那么在我们看到的央视的消息呢，在昨天的上午，中泰双方呢是在泰国的普吉岛的救援指挥中心 召开了首次的联合新闻发布会。我们看到这个官方的消息呢，泰方表示说，事故已经造成42人遇难，其中41人认为中国公民，另外有一名尚未打捞出水的遇难者身份还不能确认。此外呢，还有14人失踪。对于这个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呢，仍然在继续当中。那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也表示说，只要还有失踪人员，搜救就不会停止，只要有1%的希望，就会尽100%的努力。 其实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消息的最新的进展，也有一些其他的媒体在有报道关于生还的可能性或者是人数，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是没有确切的确认的话，也不太方便跟各位来分享这样最新的消息。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在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新闻的时候，有一些是很实用的，大家之后去到海岛旅行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 注意事项。 对，有一个注意事项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就是关于救生衣什么时候穿上的这个事情。如果你是乘坐在船舱内的话，不要在登船以后立即就穿救生衣，因为救生衣自带的浮力会让你一旦遇到这样的突发状况的时候被浮在船舱的舱顶上，没有办法逃生， 因为它是个倾覆。 对，但是如果你是在甲板上乘坐的话，建议是第一时间就穿上救生衣。这是一个大家之后可以用到的一个使用攻略。 对，还是要根据刚才我们的这个天气提示再次提示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出行，不管是在陆地的旅游还是在海上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大家要注意安全，尤其是要听一听临近的一些天气的预警和提示。 如果有突发天气状况的话，你宁可是损失一些经济上的， 对 对，你就不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一日游或者出海行程，然后也是要安全第一。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最近的一个安全提示，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旅行情报室呢还是要进入另外一个提示的环节，这个环节呢是来自咱们官方发布的暑期北京旅游的温馨提示。 因为暑期已经正式来临了嘛，北京也迎来了一轮旅游高峰，市旅游委近日也发布了暑期北京旅游提示，提示游客呢文明出游，并且选择正规的旅游渠道，谨防陷入不法陷阱。 那么这样的提示呢非常的详细，我们今天呢捡其中重要的部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提示当中啊，说到了这个北京市旅游委呢发布的这个暑期旅游提示当中，一共包括了好多项啊，几大类。那么其中说到出京和出境旅游的4点注意事项当中呢，第一点是说到了注意核实参团旅行社的资质，规范报名流程。在这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不要轻信像什么朋友推荐啊、常年老客户啊这样的口头承诺。要把旅游费用交付到旅行社的单位公账上，我们一定要记住是公账上。我记得我的身边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人报旅行团，他说他要把钱打给某一个个人账户，那么这是严令禁止的。 对， 而且在这个公账收款之后呢，要索取交款发票和旅游的行程单，千万要注意个人账户是不被允许的。 是，其次呢，在行程开始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下自己证件的有效期以及旅游的目的地，所有的跟个人信息相关的部分，尤其是出境的时候，因为它会使用拼音和英文， 对， 各位一定要去详细的确认一下所有的细节。 那么还是要提示大家，在遇到一些天气、治安等突发事件的时候，及时的留意一下，我们要做好提前的防备。那么我们要留意什么呢？要了解一下当地的使馆电话呀、报警电话等等求助的热线，以备到有突发情况的时候啊，要临时的使用。那么第三点是说到了参加选择旅游项目的时候量力而行，确保安全，这个我们就不再过多的来叙述了。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项目。 那在旅游过程当中一定要正确和稳妥的处理各类纠纷，一旦产生一些问题和纠纷的时候，要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去进行调整。这个 合同很重要。 对，所以合同当中的一些细节，各位在签订合同之前也有必要去仔细阅读一下。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忽略某些东西，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对合同本身它当中一些详细内容不太清楚，也就可能马虎过去了。但是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啊，提示大家有一个小小的窍门，就是你如果不太懂的话，我们可以问问身边的人，我们可以问问有一些相关的有资质的这样的旅行机构。其实大的旅行社、大的旅行公司，他们还是有义务来帮助大家了解更多内容。 对，接下来的第二大项呢，也是提示所有来到北京旅游的朋友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不要误入到虚假旅游网站，同时也要慎重选择旅游电商服务平台的产品。 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列举一下， 有一些带有非常强的诱惑性的一些名称，比如说 他们往往冒充 接下来的这些名称啊， 会冒充中国青年旅行社、北京青年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旅游集散中心这样一些知名旅行社，或者是以北京旅游团购网、北京旅游在线预订中心等等名义，在电商服务平台上发布北京一日游或者是几日游产品。 嗯， 在这儿提醒大家，网上报名一定要登录北京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官网，他们的网址是www.bjta.gov.cn、 嗯、 然后通过这个官网上的一日游服务平台，还有正规旅行社网站网址、北京一日游旅行社推荐名单当中的渠道去报名参加一日游。 对，这样呢，谨防我们有可能会上当受骗。那么刚才说到的只是误入虚假旅游网站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接下来第二条说到了不要参加低价一日游旅游团队，非法经营者其实都是为了获取客源啊，利用大家贪图便宜的心理，往往采取的是一些非常非常低级的手段，但是容易啊迷惑的手段。他们有可能会散发小名片、小广告，还有假地图，冒充志愿者好心给你指个路，或者是依托部分的快捷酒店、社会旅馆，甚至是与某些出租司机或者是打车软件司机恶意串通等等方式，低价的非法招揽客人。通常他们的报价是以50到120元不等，声称全程无自费可游览八达岭长城、十三陵以及颐和园、故宫等等北京景区景点。那么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街头揽客和部分社会旅馆揽客，包括有出租车和打车软件司机介绍你参加什么一日游，这都是非法行为，请大家不要贪图便宜，以免遭遇中途加价或者改变行程和强行购物等等欺客宰客这样的行为和问题。 因为你一旦参加了这样的低价团的话，你的权益是没有办法被保障的。 对， 所以一旦中途加价呀、改变行程啊、欺客宰客，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你的权益。 没错。 那第三项呢，也不要相信公交站牌里面的公交旅游信息。 这些所谓的公交旅游信息大部分都是非法和虚假的。 对，他们是利用特殊的手段，在部分公交站牌置入号称公交旅游的信息，而且其中涵盖联系电话往往会以九字开头，以及旅游线路 ABC 线。很多游客会觉得说，哎，这是这个公交站牌上的。 公交站牌。对、 但是他们用的是特殊的手段嘛。 对， 所以在前门啊、德胜门地区，有部分非法人员还会穿着公交工作人员的制服去迷惑和招揽游客，侵害游客的权利。 嗯， 那2017年1月1号起呢，前门到八达岭的旅游公交一线正式开通了，旅游一线单程73.9公里，行驶时间100分钟，票价单程是20块钱一个人，IC 卡和证件都是没有效的，1米3以下儿童不占座的话是免票的。 嗯， 这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在前门和德胜门地区这个一号旅游线路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情况。 对，那么另外还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个线路呢是30分钟一趟车，如果不到发车间隔，这个客满呢也会要发车的。观看升旗和参观天安门广场的游客呢，也可以选择上车的地点，免除多次这个倒乘的一个烦恼。这也是游客前往八达岭景区游玩的一个最佳选择。 其实现在大家已经不需要说一定要参团，来在北京游玩了。像这样的旅游一号线， 对， 就完全可以带大家去到你们想去的地方。 是。 接下来说到购物这个事情，不要盲目进行购物消费。因为部分所谓的旅游购物店呢，往往会以免费或者低价赠送礼品交朋友，然后现场刷卡请吃饭，玩游戏呀、攀个老乡啊、为亲人祈福啊、等等各种方式吧，诱骗游客去购买玉器，进而造成经济损失。 这个套路非常多啊，我们看到有的表演真的是就是江湖把式，但是非常的具有迷惑性，因为我们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们不太熟悉咱们北京的购物环境的时候，他也容易啊上这样的当。 对， 另外呢，有一些店呢，根据这个官方提示，它是异地注册经营。往往呢较为偏僻，很难查证惩处，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消费。 接下来提示到的是，暑期会有很多朋友带孩子参加一些校园游，但是千万不要参加非法校园游，因为暑期是清华北大校园游的一个高峰期，那有一些黄牛长期在高校周围去收取费用做带人入校的生意啊，什么冒充大学生啊、伪造公章啊、介绍信等等吧。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跟各位说到了，北大和清华都已经有自己的小程序了。 对， 在微信上，各位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都可以提前通过微信小程序。 嗯， 个人是通过小程序可以提前去预约。 对， 团体的话一定要通过网页的界面才可以去预约。 对，那么2018年7月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清华大学是正式实行了校园参观网上预约制度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的预约呢，团队和这个个人呢是预约的提前量不一样。啊，这个个人身份信息的预约呢是7天，然后团队呢网站是14天， 嗯， 散客和团队分别是在 清华的西门和新建东门通过刷脸验证进入。 嗯，接下来最后一点也提示各位不要参加非法经营者组织的天津河北游。因为京津冀旅游产品捆绑销售好像还挺受青睐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广大来京旅游的游客，切勿轻信小名片、小广告、非法旅游网站上刊登的天津河北游。如果在旅游目的地合法权益遭到侵害，请及时向属地的管理部门投诉。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进入暑期以后啊，这个旅游高峰来临，市旅游委近日发布的暑期北京旅游提示，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文明出游，另外选择正规的渠道，谨防陷入不法的陷阱。 那么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们今天的头条跟各位提示到了来北京旅游以及出京和出境的一些旅游提示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在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说一说在本周要带给大家的新鲜资讯。 其实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了解的这个资讯内容啊非常的多。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咱们北京国际大陶嘉年华开幕的消息。这个消息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暨北京国际大陶嘉年华日前是在平谷区 拉开了大幕。 因为一说北京吃桃儿，肯定是离不开平谷的。 对， 那这届嘉年华呢也会持续到九月份，期间会举办大桃品牌的一个营销论坛，以及这个甜桃王的擂台赛， 嗯， 还有桃夭盛夏采摘之旅等系列活动。 嗯， 说实话，我大概一个月前就已经尝到了平谷的第一只桃， 是吧？ 就是我以前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北京的桃是脆桃， 嗯， 的概念当中，因为我自己是无锡人嘛，我们那儿盛产水蜜桃，我当时觉得，哎，能有多好吃？ 不能比我们家乡好是吧？ 对呀，但是我吃到以后，那个它扁扁的小盘桃那种样子，撕开那皮儿以后是软的，而且口感已经无限接近水蜜桃的口感了。 嗯，看来你在来北京的很多年啊，那么多年一直没有吃到很好的桃， 对，一直没有好好吃桃，就是完全都不太愿意 错过了，错过了 啊！ 其实很多年前，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我在平谷就已经吃到了很好的桃， 很不错的桃哈。 对， 嗯， 今年以来呢，平谷区呢是大力推动这个大桃产业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他们建立了这果之首、桃之都的大桃品牌， 嗯， 连起来首都啊。 嗯， 据统计呢，2017年平谷大桃线上销售1030万公斤，销售额实现了1亿7000万元。 天哪，这太惊人了！ 嗯， 这个平谷以产桃著称，大家都知道。早在明代隆庆年间，平谷知县刘爱在《咏平谷八景》的诗作当中就有“半山残雪永难消，三月桃花尚未焦”的句子。 嗯， 平谷大桃种类也很多，有果肉乳白、肉质绵软的大酒堡， 嗯哼， 有果顶微凹。风味香甜香的北京24号， 嗯， 有果面黄绿软柔软多汁的绿化9号， 嗯， 还有质细爽脆果面艳红的古红2号，当然还有大名鼎鼎有着玫瑰红韵的瑞帆2号， 对，瑞盘2号 啊，瑞盘2号，13号、16号、19号以及21号，这么多品种， 不去特别注意的话，你说有多少人会知道有这么多品种？ 分不太出来， 是吧？ 对， 而且给你一个，你能马上叫出它的名字来， 你就只能说是好吃，对。 据说呢，这个平谷大桃啊，每天是晒日光浴、喝矿泉水啊，没有过多人工干预，就让它慢慢的在树上长胖，这个是非常天然的过程。 嗯， 正宗的平谷仙桃呢，必须是产自平谷区的大华山、还有刘家店、王新庄、镇罗营等等10个大桃生产专业乡镇，这些地方呢是多河流，而且水质好、无污染，地形的三面环山、西南开口，所以日照很充分，昼夜温差也比较大， 嗯， 有利于桃子吸收充分的营养。 一听昼夜温差大就知道肯定甜。 对，我们知道新疆水果就是这个特点啊。 是。 此外呢，平谷桃的种植区的土壤特别的独特啊，周边群山呢有大量富钾火山岩，为大桃提供了大量的微量营养元素。 嗯哼，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平谷大桃才算正宗？咱们留一个悬念， 好， 在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再来跟各位普及一下。 嗯， 同时也是给我自己补充一点知识。 让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吃桃。 好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稍后继续回来。 品酒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时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夏，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那口桃还没吃下去。 对，究竟什么样的苹果大桃才算正宗哈？哎，我们这儿说一个简单的，以最畅销的九宝桃为例。作为水蜜桃之一的九宝桃，在平谷种植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果实形状好看，味道香甜，色泽又喜人，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那么上好的九宝桃呢， 到底什么样？ 果顶是圆的微凸， 哦， 果皮儿浅黄绿色， 嗯， 果体表面有红色条纹， 嗯哼， 最明显的特征是好的九宝桃果肉果核特别容易剥离。 嗯嗯，这个大家我记得我是小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小时候就觉得好吃的桃子一定是那个不要特别难啃，就特别难啃我就特别的难受， 因为感觉不像在吃桃，像吃苹果。 对，它又没有苹果的那种脆， 对对对， 然后吃的时候就觉得涩，就是那个涩不是说它的舌尖发涩，它是牙齿咬的涩。 嗯， 这样的话呢，如果那个桃核能跟这个整个的桃肉如果剥离的非常容易， 对， 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吃起来就特别的 Q， 这个 感觉就好， 就感觉水蜜桃就是桃子就应该是皮儿薄，容易剥，然后那个果肉咬下去还很多汁儿， 你再使劲咬一口，它就能掉下来。 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好桃 了。嗯， 刚才我们说的这仅仅是其中一种，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第二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暨北京国际大桃嘉年华，在苹果区已经开幕了，将持续到9月份。 对，说完苹果之后，我们还得说说别的地方的果子成熟了哈。 嗯， 大兴安定镇的果园里果子也成熟了。 哎， 这儿呢，除了这桃子哈，没有苹果那么多，但是有葡萄。 嗯， 对。 这个我们知道啊，在我们说到的大兴这个地方，这一年四季啊，反正至少有3季您吃水果是没有问题的啊。 哦，真的是，本来夏天就是时令水果的天下，什么西瓜、樱桃、荔枝， 嗯， 特别是桃子。那么接下来呢，2个月当中，在大兴其实也可以摘到很不错的桃子。 对，这个我们说大兴区的安定镇，这个 林庄村的春光玉林桃园，它的枣桃已经成熟进入采摘期。进入果园当中，大家会发现这里的桃树跟传统的桃树有点不一样啊，只有一个主干是永久枝，其他的枝条向上生长，这个据说啊是枝枝都能见到阳光，光合作用强。 嗯， 然后果子结的是又红又密的，比一般桃子提前两周就会成熟进入采摘期。 嗯， 这种这个叫突围早熟大桃，果形相当漂亮，全熟期呈现出的是亮丽鲜红的色彩。 我知道了，在市面上能看到这种桃。 嗯 啊，那这种桃就是产自大型。嗯、 对、这个桃啊，每一个桃子重量大约在半斤左右， 特别大。嗯、 由于采取了少见的成排密集式的种植，便于采摘。也就是采摘这个过程非常好玩啊。 嗯、 然后最关键的是，在这里的鲜桃呢是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的特别放心。 嗯， 这我们说的是北京春光玉林农产品啊产销专业合作社。 对，还有油桃。 嗯 嗯, 嗯，另外呢，这边还有这个富硒葡萄，在前安定村的盛家园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里呢，色泽诱人的早熟富硒葡萄也进入了采摘期。 嗯，这种早熟葡萄啊、叫早玫瑰。是葡萄当中的一个特色品种，还有一个名字也很好听，叫早凤凰。 Oh. 嗯，这个凤凰这个名字起在这样的地方，我觉得还是比较独特的啊。 嗯， 没有见过哪个水果起这种名字的。 嗯， 说这个果实啊，粒大啊，然后肉质硬而脆，略带草莓的香味，甜度也高，果汁也多，口感非常的不错，品质和风味呢都是优于巨峰葡萄，而且它比较容易储存和运输。 嗯 啊，然后早玫瑰葡萄呢营养还丰富，什么葡萄糖、维生素、钙、铁的含量在葡萄品种当中它都是名列前茅的。 嗯，这儿的葡萄不仅好吃还健康和环保，种植过程当中只使用人工和生物方式来除草，杜绝激素类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而且采用的是农家肥和全营养氨基酸硒配方的肥料。 嗯， 所以整个是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成熟之后就可以直接摘了带皮吃，意思是不用洗。 嗯，对 对，总之呢，采摘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 啊。说过了，这是葡萄，又说过了 桃，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啊，我们在满足了这个采摘和这个大家的口腹之欲之后，大家还可以到前安定村南大概1公里的地方感受一下双塔寺遗址的银杏树的古老。哎，这个银杏树啊，身高是16米，主干直径是 1.78 米，周长 5.6 米。按照年轮验证呢，据说这棵树至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长寿树。 嗯、 据说呢，这里啊原来还有一座古刹，名字叫双塔寺。据1958年的文物调查记载说，树南不远呢，原来还有一明朝景泰五年五月的重修双塔寺的石碑，这个石碑呢就记录了当时怎么样有这个古寺啊、 哦、 然后也说了再往久远来寻找呢，相传是在汉光五年间就有这个双砖塔。 嗯， 所以呢这个名字叫双塔寺。 嗯， 那这棵银杏树呢，说它非常沧桑了啊，呈折扇样的这个绿色叶子长满枝头， 乘凉特别好。 哎，对，这个树大好乘凉嘛。 嗯， 银杏树下的那个绿荫确确实实让大家在夏天可以感受到这个清凉的这种绿意。 嗯，说完苹果，说完大兴，我们继续在京郊游走一下，这个温差还是很有优势的，所以京郊呢到底还有哪些隐藏的非常火爆的线路。 最近在微博上我看到朋友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京郊有隐藏的川藏线。 对对对对对， 京郊有川藏线，这个 这附近就有一条神秘的川藏线。 记不记得当时咱们说京郊有这个草原天路的时候？ 是是是， 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怎么不远的地方哈， 对， 就有这样， 就在北京身边的美国一号公路。 对， 这条川藏线呢，不仅穿行在山谷之间，也有江南烟雨的秀丽，而且这儿连续弯道盘山公路，惊险的感觉完全不亚于川藏公路。 嗯， 但是又比川藏线更加接地气儿，更容易征服。 来，赶紧看看它在哪里吧。 嗯， 北京的所谓川藏线啊，起始于石渡镇卧龙村的红港口，然后它的终点在哪儿呢？108国道霞云岭乡的景儿峪，这个道路全长是 18.94 公里，还行啊，还能开一段。其中呢，说让人拍案叫绝的精华所在是在娘娘庙山附近的盘山道上， 在山间穿行的体验绝对是让大家非常神往的自驾路线。 嗯，红景路最高点在14公里的地方，海拔905米。目前呢，在这个附近修建了观景台，一条依山而行的观景步道正在修建当中。站在公路制高点，环顾四周，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近几年呢，也吸引了很多爱好自驾和骑行的游客慕名而来，绝对是一处很好的旅游胜地。 嗯， 据说啊，很多网友都表示沿路景点美哭了。 嗯，看看这个美哭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说说他们其中的几个景点吧，或者说大家在路上能够停下的歇脚的站点啊。第一站呢就是六十路，这个六十路呢南起房山来宝路十渡镇的六渡村，大家对十渡的几渡几渡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啊。 嗯， 北边到108国道霞云岭乡的石板台村，全长大约30公里，这条路具有地势落差大、道路曲折迂回、连绵多变的特点，并且呢，山路景色特别美，让人有一点那感觉啊，是在青藏高原。 六十路呢，从霞云岭走来，奔十渡镇而去。这条路改建之后，堪称是拥有瑰丽之景、奇伟之路。 所以刚才说是青藏高原的那种景色， 说两边啊山峦巍峨葱郁，盘山公路呢也是蜿蜒曲折、陡转冲折，俯瞰呢就像是层层梯田一样。 哇， 这是六十路。 哎，你觉不觉得我们说到这种景色的是一般在北方，尤其是在北京附近，好像很少提起啊。 对， 你能看见像层层梯田的感觉。其实我们说的它是像啊，并不是梯，因为我们这梯田在北方还是不存在的。 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第二站，说到十渡。 嗯， 十渡大家都非常熟了，这里呢山奇水秀啊，古壁峭立。另外呢说这里跟南方比呢，它有北方的特色，有跟北方的其他景色比呢，它确实又有南方那种秀美。 因为有水嘛。 对。所以它有京西小桂林的美誉。说是十渡，我想可能更多的朋友比我们都清楚，一共不止十渡啊。 嗯。 总共有18渡。啊，度度都是景色宜人。十渡玩水的项目非常多，我们知道蹦极啊、漂流都是普通的项目了啊， 嗯、 还有什么溯溪啊、登山这种项目也很引人注目。 嗯， 在十渡大家可以也歇歇脚，去那儿看看。 去到十渡野三坡也得必须去一下吧。 再往前走、啊， 对，雄险奇幽的野三坡，享有世外桃源的美誉啊。说是可以让你忘记城市的喧嚣。那野三坡有百里峡、巨满河、百草畔、鱼骨洞、龙门天关等等多个景区构成，景区相隔还很近，所以来一趟呢就能把这些都一览无余。 嗯，刚才说到十渡野三坡，我就想起来很多的古装戏取景的地方，对吧？ 嗯， 我记得最明显的一处应该没记错啊，当年吴宇森导演的《赤壁》是在十渡取景、 哦、 那个水寨、哦、那个戏就是在十渡。 说这儿到晚上有炫彩的灯光， 嗯， 然后会照耀着错落有致的鱼骨， 嗯， 也许有一些神秘传说就会在你的耳边响起。 嗯，再接下来我们再走远一点，就是百花山啊，这是第四站、嗯。百花山呢，因为也是我到北京之后去的第一座山，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嗯、大概在03年的时候我就去过百花山，而且是在非典过后不久， 嗯， 人还比较 少，嗯， 在百花山呢最独特的，我自己的感受也是这样，高山草甸，到了这个山顶上是一片。 嗯， 平坦的草甸景观。 嗯， 那么从六月到八月份，这里是百花盛开，大家总是有一点错觉，到了山顶你怎么觉得自己像在草原上。 草原，对。高山草甸上还会有很多不知名的小野花， 对， 个头都不大，但是都特别漂亮。 我跟你讲过一次啊，我说我到这个百花山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个感受是那个天气多变啊，它突然之间起了大雾。 嗯， 这个大雾在弥漫的时候，在山顶上大家都不能动了，因为你不知道你脚下会遇到什么。 嗯哼， 不知道是沟壑啊还是别的东西，然后就站着不动，然后大家就在雾里面站着，这等那雾散了去、嗯、散了以后再往前看，我天，再往前看，你往那个方向看，华北平原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然后特别特别开阔的。 哇， 在雾里面你是感受不到的，但如果你上山的时候赶上了雾，然后你在山顶上等着雾散去，你会发现真的是一片辽阔的景色。 这边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 嗯， 所以又美又是避暑胜地。 对， 嗯， 我记得我当时上去的时候特别的，那时候很要强啊，那时候你还年轻嘛。然后所有的朋友们的拿不动的东西我都拿。 哎呀， 上去我发现，哎，这个体力真是不错。但是我真是觉得，如果爬这百花山的话，应该是大家的一个就是健身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哦， 但是稍微的远一点点，开车需要大家有点耐心。 嗯哼， 嗯。 接下来我们说霞云岭，也是京郊这个红色圣地哈。山中有一个村，名叫三流水。 嗯， 驾车通过一条高山隧道，开车呢只能够通过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